种姿态。 在我心里画一条弧线，落在了草丛之间。是谁能在天空中画一道闪电，变成了一株鲜艳。

住白云，爱情住哪里？我问照片里的你，渴望还前进，泪往心游去，爱情剩一长串的脚印。该为谁去反省？那天你哭泣，那天风叹息，那场分离停在我眼底。 直到

想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，不怕跌倒，细心最重要。我们都是这样长大，找心里真正好，噼噼啪啦糊涂哗啦，全都找不到，平平坦坦平平坦坦，上课又迟到。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，不怕跌倒，细心最重要。我们都是这样长大，手心里真正好，噼噼啪啦呼噜哗啦，天地找不到，天天看看天天看看，上课又迟到，哭妈妈哭哭哈哈，是不能一团糟。小心你真正好，噼噼啪啦呼噜哗啦，这一次会更好，平平常常平平常常，能笑自己高，路漫漫呼呼哈哈，能是吧不到佛教。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，不怕跌倒，细心最重要。 日的香气，你的笑容，头发的气息，温暖的手，温柔的言语，那时爱情看着那么美，以为就会这样到永远，闭着眼睛沉默着相拥，似乎世界没有了甜蜜，那时爱情看着那么美，以为就会这样到永远，感谢你给我幸福的瞬间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